感谢赞美主。好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围着自己仍享有主你所赐生命气息，我们有健康的身体，我们聚集一起守主的敬拜，我们感恩，是你的怜悯，是你的恩典，是你的爱，在这个患难，在这个苦难，在这个病痛瘟疫这个世界里，主我们享有主你所赐的平安，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我们感恩，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。主，今天早上我们在主面前敬拜你，似乎这段时间你自己的话生命之道临到我们，你的恩典，你的爱继续吸引我们，你的慈神爱说牵引着我们，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要跟大家，今天是父亲节，祝福大家做父亲的蒙恩蒙福啊 ，Happy Father's Day， 好，感谢主哈。那今天就借着父亲节，也有一些清寒子弟、华小学生父母亲在我们当中，我就来讲一个题目，叫做“做一世代的父母”，做一世代的阿爸阿妈。什么叫做一世代呢？一世代呢？那这三个 ：email、电邮时代。现在我们写信、寄信，我们不必贴邮票了，手指点一点。以前我们还要搞，看啊 ，postman 搞，贴搞没嘞啊？哎哎，信什么时候来？现在呢，手指点一下，马上就收到。没收到也会通知你，这是电邮时代。第二，电子时代，两年多、一年多的这个新冠病毒，这个 MCO， 我们见到我们的孩子见不到。我去家访的时候，就有人说：“哇，手机哦，我的手机拍到不见了哈，手机给一个姐妹。哦，我手机还可以跟他讲话啊、哦。”啊，还可以面对面啊、哦，那是什么？电子。第三，电商时代。哦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孙，不必开店的，省了那个店什么店租。所以有人说，不要再投资电了了啊！有人说我们买店租给人，以后越来越多人在家里面，他就可以做生意了了。电商。现在有好多人做工也不必去 office 了，就在家里面做工。 e-commerce 时代，以前我们说过一句话，相识满天下，我们又说见识丰富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些话用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是最恰当的，他们才是真正的有这么样的相识满天下，见识丰富。为什么呢？他们看电脑，他们看手机。非洲你见过吗？哎，他们见过啊、哦。朋友，他交到很多朋友，那些朋友不受空间限制的，红海黑白种，他们都有嘞。你有没有黑的朋友？他们会有啊。你有没有白的朋友？有啊。红的朋友有啊。超克拉斯的朋友也有啊，那相识满天下，他们见识丰富，很多你没有见到，他们已经见到了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因为资讯传递很快，网络世界使到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呢变到无缘无界，而电视、电脑、手机让人大开眼界，你晓得吗？我们的孩子能不能讲讲，能不能松，他们受很大很大的影响啊。甚至做父母的都可能无法跟得上孩子的那个速度啊。所以作为一世代的 父母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对我们的孩子，对我们的孙，我们要怎么办？第一，我们要尊重孩子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对孩子的关心无时不刻啊，无微不至啊。送孩子上学，接孩子放送孩子上学，接孩子放学过后，我们安排安亲班，安排补习，补习电脑、音乐课、芭蕾舞，哇，围坐孩子啊，做父母的从早到晚为儿女忙啊。但是面对着一世代，我们的孩子越来越父母感觉到什么？我没留给哦，作业做完你嘞，无从适从。为什么我的孩子嘞，他会这么样啊？我记得我的孩子5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他生气了。他生气怎么样？我的孩子有一天他生气，他是这样，我说做什么这样子生气法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他看了《King Kong》这套电影，看了这个电影，怎么这样子的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很多做父母的、做大人的，孩子怎么会这么样啊？我们无法了解，我无从适从。情绪管理专家吴女士，她讲一世代的年轻人有三要。第一个要是什么？要快速答案。快速答案，他们做一些建议，或者他们要求老板加薪，他们要快快的。如果老板没表达什么，他们不会在那边等啊，看老板脸色或者忍气吞声啊，他们走就走啊。所以以前许多人在一个公司做工，一做20年30年，就找工找你那年三那年。对现在的年轻来讲啊，在一个地方工作啊，他们很容易换工作。对他们来说，换工作好像换衣服那么简单啊。所以一听到你做20年30年，哇，他们好像是天方夜谭的。第二，他们要干净零落啊。比方说在情爱相处当中，一世代的年轻人他们要的是关系清楚，敢爱敢恨，啊哈就是说没哈都崩溃了。他们比较没有那种所谓纠缠不清的问题。还有追女仔呢，他们是单刀直入的跟那个女生说，我可以追求你吗？以前我们哪里敢，我们偷偷看看，对不对？这是单刀直入，干净零落。第三，他们要借力使力。要借力使力意思是什么？他们不喜欢从基层做起，他们都希望哥哥姐姐、爸爸妈妈，甚至公公公公婆婆有留一些东西给他们。我在福隆做牧师的时候，我的一个会有，他是中学校长，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的，第一个要求就是什么？爸爸，给我在吉隆坡买一间店，我要做老板啊！他们要一下子。所以也的确因为这个，加上自己的聪明，然后再加上所谓哥哥姐姐父母有一些基础，他们那种努力的那种奋斗至少少了那个10年。有了这些所谓父母啊、哥哥姐姐他们打好基础了，他们也比较容易成功。所以这是一世代我们的孩子还是年轻人，他们的一种的，他们所要的，他们动作、他们思想会跟我们有些不同。有时候你觉得怪怪，但是有一点我们很肯定，从古代到这个一世代都没改变过的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孩子也希望得到什么？父母的尊重，大人们的尊重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孩子不同的时候，我们记得 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们，因为尊重非常重要。受到父母尊重的孩子，他的自我形象，他的自我评价也会高于其他的孩子，所以你要尊重你的孩子。第二，在这个一世代的父母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听，我们要听孩子的心声，孩子说话。在父母眼中，在我们大人眼中，我们常常觉得孩子不懂事，明明懂事的人，你觉得还是他是三岁，所以我们比较少对孩子说的话，孩子的心声，我们比较少，我们不会去看重他。有一个网站 eFamily 网站，这个网站呢，他把孩子最爱对爸爸说的话，孩子最爱对妈妈说的话，还有孩子最爱对家庭说的话，他把它写上来，我们听听这些孩子说什么话啊？啊，孩子呢，最想对爸爸说的一句话，那是什么话？你们看看，老爸，不要再迷上牌魔了。老爸，我恨你，希望爸爸的病能好起来。继续，啊，阿爸，那些哄弄，哄的还行的，阿爸。能少少动呀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整天打他嘛，你骂他嘛，所以他心里说的话就是说你不要常常回来。有啊，我以前在这边做牧师的时候，现在大人了，有个小孩子，他每天都来礼拜堂了。大人了，他告诉我，我为什么每天来礼拜堂？我在家里都是被打，我在家里都是被打，所以我就来到礼拜堂了。还有，另外呢，也有孩子最喜欢对爸爸说的一句话。就是我希望你常回来看我。还有，再来，阿爸脾气好你这样，那么阿妈爱咋爹都没错你了。还有，阿爸我爹呢爱将选择好去爱习惯改过，啊，所以你不要一直以为你孩子不会改呀，他心里面很想对你说这些话。还有什么？爸爸，我希望你不要为了工作而不能回家吃晚餐。哎，孩子很喜欢爸爸回来吃晚餐的，知道吗？好，爸爸，你对我的期望令我很难受。啊，期望什么？哇，你就打汤面啊，就靠吃瓦红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孩子最喜欢对你说的话是什么？我很难受。哎，这是孩子最爱、最想对爸爸说的一句话。我们再看。孩子最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话？妈妈，谢谢你多年来的照顾。哇，有人爱啊，很爽啊，对不对啊？希望妈妈不要一直为爸爸伤心。哎，你看，孩子会为妈妈打抱不平了哦。所以做爸爸的不要在家里一直欺负妈妈哈。OK， 好。第三，再来，妈妈，对不起，害你常常生气。你看。他心里很想对这人阿妈对不起，好你竟然秀气呀，很想对你说。还有，孩子最想对妈妈说的话是什么？妈妈，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。啊，所以你不要说那种错了哈，没理你了哈，你很伤害他，知道吗？好，再来，妈妈不要买太多股票，不然我们的家都没钱了。那我不晓得乡村地方有人买股票还是买其他东西。OK。你看，孩子也会这么想。还有，妈妈，别都只顾弟弟，忘了还有我这个乖女儿啊！哎，阿妈，你刚刚看到讲讲，忽略了这样呢？你看，孩子最爱想对爸妈妈说的。还再来，妈妈，处罚我的时候不要打我的头，有没有小跟搞完怕讲讲给他哇？你的孩子最想对你说的话，就不要打他的头哈。还有，谢谢你这几年来对我的照顾，哇，他孩子也会感恩的。再来，希望妈妈不要一直乱发脾气。我做家务的时候，有时候就生气，生气的时候就拿孩子生气，孩子家里面说的话是心里面说，就想说的，不要一直生气，孩子不明白。还有很重要，有时候呢，阿妈。 你也在天天外话哦，因为你是老公，他妈天外讲话哈，天天外的闲话。好，我们看听了孩子最想对爸爸说的话，最想对妈妈说的一句话。现在想想，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孩，对我们的家庭最大的希望是什么？爸爸妈妈不要再唠唠叠叠了，是叠叠吗？哈，叨叨了哈。不要唠唠叨叨了哈，这孩子怎么一整天一直说话的？你知道吗？你孩子很喜欢对你，很想对你这样说话的。还有，孩子很乖哦，我大了以后，我就当天你家，当天这样做的回报就是比加哦。还有，我希望我们家人常常一起吃饭，你孩子。啊，不是只有妈妈吃饭，还是只有爸爸陪吃饭，一家常常吃饭。还有，希望以后不要再有吵架的情形。哦，对呢，这阿罗这样心经病妹妹，所以孩子的心声对他的家庭不要有吵架的声音。还有，希望家庭能永远幸福美满快乐不分开。嗯，你看，这是孩子心里面对家庭的希望。还有，我希望爸爸妈妈不要吵架，不要离婚。还有，爸爸妈妈不准对我太坏。啊，这是孩子也想对心里面说的话。还有，希望爸爸妈妈能够请个佣人来照顾奶奶。哇，家里有老人吗？对那个老人好不好？你看孩子在看着嘞。他心里面在想，请个奶奶来照顾嘛，你看还有吗？我希望我和爸爸妈妈的代沟能够减到最低。就发现到孩子发现到你不了解他们啊，有那个代沟的存在，希望没有那个代沟。还有最后，赚很多很多的钱，把欠人家家的钱都还光光。那个孩子感觉怎么好像都欠人家钱，他真的有个心愿，改天赚很多钱还光光。弟兄姐妹们啊，家长们，我要讲了，你看孩子最想对爸爸说的话，最想对妈妈说的话，我们把它解释为最想对公公说的话，最想对奶奶说的话啊，最想对他生活的那个环境那个家说的话。这些话反映出孩子的感受，那孩子那个希望啊，那你有没有听见呢？问题是你有没有听见呢？所以花花时间听听孩子的说话，看他们要说什么，了解他们的想法，你会发现啊，孩子说的话有时候好像alarm样子哦，有道理啊，检讨一下自己啊，是不是真的讲太多了啊，是不是不了解他们呢？所以弟兄姐妹们记得，Growing， 另外一个 slide，Growing 浓时候你没听懂讲话，大时候你也学员听不到一讲话了。孩子小的时候你没听他说话，到他大了你也同样听不到他说话。所以你要他大的时候他说话。你小的时候你就听他说话。还有我常常讲，我们做父母，我们讲话的时间只有12年，孩子到1到12岁你讲话他会听，12岁过后他不容易听了，你再多讲他很烦恼了。所以珍惜跟孩子说话，听孩子说话。好，第三我要讲的，为孩子找什么？找朋友。台湾有一个研究，那个研究是以中学一年级，就是13岁的学生为对象的。他研究有很多个题目，我只讲一个题目非常重要。那个研究的一个题目就是什么？就是这些你的孩子13、14岁的，他们有问题的时候，通常他们会去找谁呢？找谁来问呢？找谁来做帮助呢？结果那个调查出来了，另外一个 slide。找朋友49%，意思是说两个人 一个人就是找朋友，找妈妈讲话23%，找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讲话7%，找爸爸的5.6%，找同学4%，找老师才有1.3%。哎，台湾华人社会啊，华人社会，那就跟我们一样啊。孩子中学生了，13岁开始了，他们遇到困难，他们有问题，他们最想找谁？找朋友。那我已经说了，电脑时代，手机、电脑、电视，使到他们认识很多很多人呐、啊，白的朋友、黑的朋友、红的朋友、巧克力的朋友、黄的朋友都有啊。那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为孩子找朋友啊，因为我们的孩子到了中学的时候，少年人的时候，他们最看重的是朋友，朋友也是他们最光、最在乎的这个关系呀、啊。所以，作为一世代的公公婆婆、父母，我们有责任，我们要抓紧这个机会，让为我们的孩子孙找朋友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。比格有位卡有位古卡有位啊。过去我一直在强调，我们要叫我们的孩子来做什么？参加主日学。你看我们上一堂的主日学，3岁到12岁，孩子睡不醒要叫我带孩子。我看到那些父母，我都会跟他们讲谢谢，谢谢你叫醒他们。因为我们的主日学是9点的，我带他们的时候8:30就到他们家，8:05就到他们家了。我说谢谢，因为没有他们父母叫醒啊，孩子睡不醒了。但是有些父母就忘记了这个责任了、哎、如果你的孩子不去上学，你一定怎么样？叫醒他可太急了、啊、今天礼拜堂主日学也是非常重要，叫醒他，你的孙子要叫醒他。有的说补一个是礼拜天好像最好的补习时间，很多都排在礼拜天。我告诉你，礼拜天不必补习，来礼拜堂补习，来教会补习。你说教会补习谁是他们的老师？耶稣啊，上帝是他们的老师啊。那么这段年龄如果他们在教会长大，他们在教会交到朋友，他们教会找到朋友，教会的老师们是他们朋友，牧师是他们朋友，耶稣也是他们的朋友。我告诉你啊，那是一生祝福满满啊。如果他们现在喜欢来教会，我想有一些小孩子父母跟我讲，我给他让几个月，可是有一些不太喜欢来，那你要做什么？你做奶奶的，你做公公的，你做爸爸妈妈，要给他们鼓励嘛。他们去学校你鼓励他，为什么来教会你没有鼓励他？要给他们奖励嘛，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弟兄姐妹们，在一世代让孩子在教会长大，让孩子在教会，在教会呀、啊、交到这个朋友啊，这样他在外面你就不烦了。特别当我回到这个三条路，我说了，上次我在这边做牧师，小孩子、少年人、青年人300多个啊，这次再回来，小孩子、少年人、青年人100多个啊。而三条路这个地方现在是个什么地方？白粉黑区啊。我们的孩子不让他在教会长大吗？来我们教会的孩子都是得到祝福的，不但参加3岁到12岁主日学，我们还有青少年团啊。我们今年转型啊，感谢主，我们从10多个人到现在我们有40多个人，不够。三条路这些这么多12岁或以上的这些青少年人，他们不来，没来教堂，他们在外面做什么？在家里看手机。来教会，鼓励他们来教会。如果他们一定要朋友的，但是如果叫他没有朋友，他们就在外面交朋友。 还是网络的朋友，那你是烦恼，你是在担心啊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让孩子在教会长大，让孩子来教会，让孩子在教会交到朋友，你的孩子对孩子来说一定是一生最美的祝福。所以看重孙子早上没睡醒叫醒他，千交代万交代。我现在叫着小孩子，我要跟他们做合同，我就要睡醒啊，也交代那个父母亲，因为他们没有做礼拜呀，他们父母亲都没做礼拜，我说记得叫醒他。所以他们来了，我他们来，他们叫醒我，很高兴，我说谢谢你叫醒啊。那我们弟兄姐妹们家里有孩子吗？来来参加，趁着你现在可以叫他们的时候你叫他们，有一天你叫不动了，那就失去这个机会的，就帮助我们。好，刚才说了，我要做结了哈，没，我不多说哈。从世界观点来说，刚才讲了三个仪，电邮、电子、电商，没有错。但是马胜前院长，前马胜院长陈润南博士，他曾经说什么，从属灵观点来看，三个一，另外有三个一。那个一是什么？一个错谬迷乱的时代。这个很简单的比喻，香港曾经有人这么写香港社会的情况，什么情况？哎 ，slide 跟着走。姑奶给我搞小奶嘞，赶快买给我小奶了。离婚，离婚。就是第一号是文化，婚姻问题就是离婚，因为讲先拿去正好去解决。故咧，莫结婚生囝，帮助咯。故咧，婚前性行为，也莫犹豫呢。故咧，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平的，现在呢，被看为说。不够摩登的，一个人如果他做事政治会给人家笑，你不会混，你不是食物。还有另外一个 slide 专心走，跟牧师讲工作爬遍了嘞，哇求女工啊，碰到哪一板架了啊，讨好老板了，婚外情呢圣经说是淫乱，但是他们讲说是七年之痒十年之痒。华人哦，香港又是华人社会，这些情况也都会发生在我们三条路啊。弟兄姐妹们，我的孩子何去何从，听谁的？所以你们看到了没有，我们的孩子来教会是多么重要。第二个一是什么？自我中心。这个时代人人看自己比别人都重要，你要你的孩子孙子怎么样吗？那以后他只顾你自己了，你这个老爸老妈不顾了，公公婆婆也不要了，自我中心，什么都是想到自己。当我们看到环境是这么样的时候，我们的孩子耳濡目染啊，那怎么办啊？看到的都是这些，怎么办？补习，来教堂补习，来礼拜堂。耶稣教他，圣经生命之道领导他，让他一生得到祝福。还有败坏，第三败坏邪恶败坏的时代。我们都知道这个月在中国唐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，两三个女子穿着整整齐齐，她们在一个暖炉店下会什么悔哭你 是那个啊，一个男的进来就去调戏性骚扰一个女的，那个女的就骂他，因为他有两个朋友嘛，就骂他。哇，那个男的不高兴，出去的时候另外找了八个男的来，每个都是很strong的，比公公哥还strong啊，比我们坐在前面这个家长还strong啊。来了九个男的把那几个女的啊打，用椅子打，用酒瓶打，打得不够还要拖到外面去打，连劝架的人也打，最后结果呢， 四个女的，两个重伤，两个轻伤。我们说，哎呦，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敦固哦。我们没讲我们华人五千年文化，礼义廉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怎么搞到这么样啊？我告诉你，现在的社会嘛，啊，我们的孩子在接触做这些，他们手机看到知道吗？电脑看到的，怎么办？何去何从？牧师还是说，记得让我们的孩子来教会，三岁就开始就可以来了。还有，因为当他们在教会长大啊，今天我们的弟兄给我们读了诗篇一百二十七篇，那里面有三句话，我们记得：第一，若不是上帝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啊，那人努力给力，那人家庭家想那么高，过来考试呢？这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不要以为外家 FM 外家靠上帝一起建立你的家庭，建立你的孩子，祝福你的孩子。第二，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，今年是算还是与那人？所以你说你另外一件，另外就猫外变成有女了，我暑假正好逛就正好逛，不是这么样的。你要向上帝交代你怎么样养育你的孩子。第三，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那剑有剑疤，那就是有目标啊。那我们的孩子的目标是什么？我们要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养育我们的儿女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再一次对大家说，包括我们今天许多家长在我们中间，让你的孩子来教会，参加主日学，参加青少年团，在教会长大，在教会认识朋友，这是你能给孩子的一个最好的祝福了。如果你孩子来教堂，你没有交通，跟牧师讲，牧师可以安排交通，让他们来教堂，啊，不客气，因为这是祝福的。我们要成为祝福，我们就有更大的恩典祝福的。好，我就这么跟大家分享。我们来唱这首歌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，唱一次就好。我的神我要敬拜你，我们要站起来怕吗？我的神我要敬拜你， 我的神我要敬拜你，